栗战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就家庭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对家庭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进程，今年十月审议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栗战书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把法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一是突出以德为先的鲜明导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厚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情怀，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全过程各方面。二是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担负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使素质教育的根本理念、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家庭得到落实。三是落实法定职责，推进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为家庭教育，特别是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的家庭教育提供帮助。四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特别是做好家校配合，形成社会协同共同发力全链条的工作机制。五是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普及，让人民群众理解拥护践行这部法律，自觉承担各自应尽的职责。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通知明确，要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安排中小企业纾困资金，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用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按规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研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用好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加大信用贷款投放。通知强调，要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加强大宗商品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加强用电保障，科学实施有序用电，合理安排错峰用电，保障产业链关键环节中小企业用电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小微企业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通知提出，要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继续开展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从源头防范层层拖欠，形成三角债，加大民生领域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促进大型企业扩大向中小企业采购规模，开展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加快海外仓发展。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地区要帮助中小企业应对困难，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扎实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国务院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水利部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的地下水管理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将聚焦地下水超采、污染等突出问题。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地下水具有重要的资源属性和生态功能，还是重要的水资源战略储备。水利部副部长魏山中表示，当前全国21个省区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采问题，个别地区甚至存在开采深层地下水问题。 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达28.7万平方公里，年均超采量158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最为严重，超采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含水层疏干，水源枯竭，引发地面沉降、河湖萎缩、海水入侵、生态退化等问题。 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聚焦地下水超采、污染突出问题。魏山中 明确了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申请条件，防止地下工程建设不利影响，禁止 开展难以更新地下水等措施，明确规定划定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编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实施地下水超采治理。 司法部立法四局局长黄一表示，条例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对监管主体的问责制度，多措并举，强化责任追究。 对于违反条例的行为呢，规定了多种处罚措施，包括呢，责令拆除或者关闭，按日最大取水能力计征相关的费用、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等处罚方式。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受今冬第三场寒潮持续影响，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冷直抵华南。同时东北仍有强降雪，黑龙江部分地区降雪强度为同期罕见。曾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中午，黑龙江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暴雪和暴风雪预警，预计部分地区累计最大积雪深度将达到40厘米。在佳木斯市，暴雪天气给城市交通带来不小的影响。佳木斯市公安交警支队民警陈兆伟： 从昨天夜间，交警部门在市区以及呢国省道路进行呢警车进行巡逻管控，实行了24小时的工作机制。 为应对暴雪，黑龙江多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哈尔滨、鹤岗、七台河等城市中小学校今天放假。哈尔滨市公路客运总站从昨天起暂停预售客票，截至今天中午12点，黑龙江省绥满、哈同、鹤大高速等多条高速封闭。为确保暴雪灾害天气下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姆高铁动车组列车采取降速运行。气温下降，太湖流域水面风力持续增强，水面阵风8到9级。太湖自11月20号起开始封航，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虹桥避风港内，船户们都已加固缆绳和篷布，做好御寒措施。福建西北地区今天最低气温下降到0度以下。为防范寒潮天气，南平市科技特派员们走进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7例，辽宁5例均在大连市，云南2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9例，其中境外输入28例，本土1例，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现有确诊病例1051例，其中重症病例1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3725万2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今天通报，即日起黄河进入2021至2022年度凌汛期，全面进入防凌戒备状态。 民政部今天正式发布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2021版，更新包括11大类地名61.68万条，地名标志8879个，界限30条。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今天开启首场国际测试赛。今天起到12月底，张家口赛区将举办3项国际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这是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 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科技馆、故宫博物院等16家单位组织作为首批成员。未来，联合体成员的数字化内容将共建共享，推出科技文化跨界融合的公共服务产品。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4773万591例，死亡77万1118例。截至21号，美国今年已有385765例新冠死亡病例，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总台央广记者李静、张佳宁报道。 正值美国传统假期，美国运输安全局估计假日期间全美将有大约2000万游客乘坐飞机出行。美国运输安全局称，11月19号至28号期间，美国各地机场都将变得繁忙，预计客流量可能接近疫情前水平。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恶化，很多美国医学专家都担心，随着天气转冷以及岁末年初传统假期的到来，人们出行聚会增多，美国病例将继续激增。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表示，他于当天接种了第三剂新冠疫苗。普京还说，他愿意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鼻喷新冠疫苗的试验。由于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加剧，欧洲多国纷纷收紧防疫措施，加大封锁力度。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德国7天内每10万人发病率上升至372.7，已连续14天创下新高。有德国医生表示， 疫情本是可以预见的，情况并不会如此糟糕。如果早点采取正确的措施，医疗系统不至于陷入这样的地步。 当地时间22号，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新西兰全国将在12月2号午夜启用新冠疫情防控新体系交通灯系统。其中，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将进入最严格的红灯阶段。政府将在11月29号研究其他地区进入哪个阶段。韩联社报道，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2号公布的近一周新冠疫情风险程度评估结果，全国疫情风险程度为高水平，首都圈和其他地区分别为很高和中等水平。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威斯康星州一辆越野车冲入节日游行队伍，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在21号晚上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沃基沙政府提供的一段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下午4:30左右，一辆红色越野汽车突破警方设置的路障，加速冲向举行游行活动的街道。另有一段目击者用手机从一栋大楼向下拍摄的视频显示，红色越野车高速从后方冲入一支游行队伍方阵，撞倒并碾压多人。沃基沙警察局局长丹·汤普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警方找到了疑似涉事车辆，目前有一名相关人员被控制，但并未透露其是否为该车的司机。 我们正努力通知死者家属。一名警察向可疑车辆开枪，试图阻止车辆，没有旁观者因警察开枪而受伤。 当地警方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一事件是否为恐怖主义事件。事发现场已经恢复秩序和安全，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据当地政府社交媒体官方账号显示，由于很多伤者自行前往医院就医，预计伤亡人数还会增加。沃基沙的公立学校于当地时间22号关闭。沃基沙县县长肖恩·赖利称，这一事件是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悲剧。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2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将在当晚抵达伊朗，并将于23号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举行会谈。 国际乒联21号晚宣布，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出战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混双比赛。中国选手林高远将搭档美国女队1号主力张安，美国选手卡纳克将搭档中国选手王曼玉。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杨宁、张浩森，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